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61章，我真系讲唔埋呢啲系咩回事，就一啖咁吹熄咗支蜡烛，讲：唉，呢个过程就省略啦，我哋直接请香啦。当即我就点起咗一炷香，嗰啲香嘅味又好好闻嘅，吸入个肺入边，真系提神醒脑，令到大家都精神为之一振。大家嘅目光啊，直不甩咁盯住上升嘅白烟。过咗阵间，又唔觉得有啲乜嘢异样喎。咁唔通鬼喘气失败，连请香都唔好使啊？阿英啊，缩住个身体讲。 我想起之前那个人的样子，好像是个外国人啊，会不会啲外国鬼不吃香的？ 阿豆腐说，啊，我不吃香吃什么？难道吃纸啊？我现在我不出啊。李宇说，哎，对啲鬼神不要那么不尊敬啊，万一你将他激怒了呢？就豆腐说，哎，你怕什么？现在他们不让我们下去，摆明是对我地不利啊，唔通仲要我哋咁嘅劳颜眉骨咁同佢擦鞋啊？我系一种咁为咗五斗米啊折腰嘅人咩？呢个时候我亦都懒得去拆穿佢以前为咗包公仔面可以折腰嘅事实，揸紧时间喺度思索住究竟系咩原因。就系喺我哋讨论嘅时候，阿英突然间指住我手里边嘅香港，诶，你睇啲烟变直咗啊！我即刻抬起头，目光一转，心里边啊，嘭一声跳咗一下，见到原先就快消失嘅烟雾，而家已经凝结成一条直线，向住我嘅左手边个方向飘过去。我打咗个突，因为喺我左手边啱啱就系船沿，而坐喺船沿旁边嘅就系李宇。一时之间，大家嘅目光不约而同咁就集中咗喺李宇嘅身上。李宇一睇就急啦，佢又不由自主咁打咗个冷震，吞咗啖口水，即刻就移咗个位。然而更古怪嘅一幕发生，随住李宇移动身形嘅时候，凝结成一条线嘅烟亦都跟住佢掉头，似乎李宇走去边，嗰啲烟就跟到去边。豆腐倒吸一口凉气，低声咁讲：吓，嗰样嘢肯定系黐住李宇啊！我微微咁岌头，冇出声，目光啊紧紧咁盯住李宇，不动声色咁从个装备包里边攞出咗一把糯米出嚟。所谓嘅黐就系民间嘅讲法，认为咧啲鬼啊中意匿喺人嘅背后边，因为人嘅前边系阳，后边就系阴。咁而鬼魂呢一样嘢匿喺人嘅背脊后边就好有安全感嘅。李宇啊，亦都俾我吓住，连头都唔敢拧过去啊！嗰样嘢绝对系存在嘅。就喺瞬间功夫，我突然之间将手里边嘅嗰一扎糯米啊掟出去。呢、这个亦都系我第一次做呢啲咁嘅嘢。糯米拔丝毒杀鬼嘅讲法，究竟灵唔灵强呢？就真系唔知道。事到如今，只能够死马当活马医啦。呢一把糯米咁一撒出去，李宇即时下意识咁眯埋眼啦。就喺佢眯眼嘅嗰一刹，佢背脊后边突然间闪现出一个白雪雪嘅外国人嘅样。嗰啲糯米系咁穿过咗嗰一块面，好似一把刀咁，将呢一个惨白嘅人面瞬间就破咗上，变成咗极度扭曲。未等到大家惊恐过嚟嘅时候，嗰块人面又好快咁消失咗，现身嘅时间都唔够一秒钟。就系喺呢个同时，我手里边嘅香由原先嘅红色光点，竟然一下子就熄咗，好似瞬间就隔绝咗空气咁。我嘅心啊，嘣一声跳咗下，暗叫弊啦！下一秒钟，觉得个膊头后边突然间吹嚟咗一阵个凉风，就好似有人用个嘴对我个颈吹气咁。 哎呀，那一种咁嘅冰冷嘅感觉，等我成身鸡皮都起晒，我心知道弊啦，我即刻嘅原地一个打滚向前翻，再拧个头就听见咗阿英大叫一声，指住我讲：仲喺你后边！其他嘅人嘅面色亦都好似见到鬼咁，扑佢个街！呢只咁嘅死人鬼竟然黐上咗我，豆腐反应都好快。随手就拿出了装住糯米的那个黑色的布袋，一扎一扎地向我身上边扇。我由于没有回过头，不知道身后边发生了什么事，只是从大家的神情上边来判断，肯定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了。啊，怎知道没耍了两下，突然豆腐就叫我顶没米，这个死人变态蠢，你执那些小白兔的时候真是好积极啊，带啲咁嘅正经嘢嘅时候咧，就真系断根少两啊！真系，我讲我点知道会碰到啲咁嘅嘢啫？早知道我孭一大麻包过嚟啊！话音刚落，我又觉得个背脊心一凉，好似有一只冰冷嘅手贴住我个皮肤上边咁。嗰一阵嘅寒意啊，透嗰啲皮肤一直啊穿到入我个内脏，瞬间我有一种呼吸困难嘅感觉添。情急之下，豆腐亦都唔知突然间边条筋搭错咗，佢又闹：就你老味鬼识喘气咩？我都得。讲完，佢就嗌一班马骝佬啊，对住我嘅背脊啊，系咁吹气。活人吹出嚟嘅系阳气，有常言道：人怕鬼三分啊，鬼怕人七分啊嘛。怕嘅就系人嘅阳气。豆腐亦都唔知道点解会谂到呢一招嘅。大家亦都系病急啊，乱投医。三五个大麻甩佬啊，同时对住我嘅背脊系咁吹气。豆腐你衰仔，可能嫌吹气都唔够力，唔够重口味，佢竟然仲对住我嘻嘻呵呵咁啊出力和气。嗰阵咁嘅口气啊，差啲将我焗晕添。啊，讲嚟亦都神奇喎！我被啲口臭焗到眼瘫瘫，下意识要闭气嘅时候，背脊后边嗰只若有若无嘅手掌突然间就抽离咗，我成身即刻啲热血就好似开咗闸嘅洪水咁，瞬间就将啲寒气全部都冲走晒。呢一下子，我成个人先由内到外暖翻起上嚟。豆腐啊，即刻松咗啖气，随之后神色亦都忍唔住咁得意。不过呢，佢又偏偏故意咁绷住块面，扮晒深沉咁讲：唔使多谢我，呢啲都系大家嘅功劳。我而家亦都系一阵嘅后怕，呢一次我就冇打击豆腐啦，而系真系从心里边夸奖佢啲几精灵啊！虽然讲呢一招有啲恶啃，但系都几有效。而家众人啊，大家紧紧咁聚集埋一齐，用人数嘅优势嚟击溃对方。人多就阳气重，好多地方呢都有个普遍嘅现象，就系、是、学校鍾意收喺个坟场上边。因为而家人口膨胀嘛，学校同房屋都会多咗起嚟，咁自然就抢咗死人嘅土地。只不过呢，死个人嘅土地如果修建起上嚟，啲住家户呢一般就唔买嘅，觉得晦气。二嚟呢，就容易发生啲古怪事。但凡呢一啲咁嘅地方最后都修成咗学校，因为小朋友啲阳气又旺，而且学校人多，就系旺上加旺啦。只有咁样先可以压住坟地嘅阴气。仲有种讲法，就认为读书嘅学生都系孔圣人嘅门生，系受到咗圣人嘅庇护，孤魂野鬼就唔敢去侵扰。其实大烦恼一啲嘅学校，稍微打听下背景，原址十有八九都曾经系坟地。而家大家就配教背咁啊聚埋一齐，果然就再冇出现啲咩古怪嘢。但系咁样样都唔得噶。见到呢一只船嘅一盏鬼灯喺黑暗嘅大海上边摇摇晃晃，向住同我哋之前计划相反嘅方向而去。我哋嘅船就冇咗，损失啊惨重。因此后嚟嘅计划就系回泊海湾，准备啊从头嚟过啊。但系点知道碰上咗呢一只船之后，佢唔单止唔去泊海湾，反而仲一直向住南。 同我哋嘅设想就背道而驰。阿英就惊住咁问： 哎呀，你哋讲我哋会唔会一直都被困住喺呢部船上边啊？ 豆腐讲：唔会嘅，你信我啊！阿英啊，升起咗一线希望讲： 豆哥，你唔通有啲咩嘢谂法？快啲同大家讲下，我哋好有个主意先好啊！ 阿豆腐啊讲：我冇咩主意，不过我哋呢应该就唔会话困太耐嘅。一嚟呢喺呢个船上边又冇食物同埋水，冇几耐我哋就会饿死啊。二嚟呢 USO 呢啲咁嘅嘢晚黑先出现㗎嘛，一天光就消失啦。但凡上咗 USO 嘅人最后咪一齐消失。至于消失咗啲人去咗边度，咁啊，等到天光我哋大家就知道嘅。阿英呢係海上嘅一把好手，平时嘅胆都几大嘅，但係小姑娘都驚鬼㗎嘛，点会受得豆腐啲咁嘅刺激呢？一听完就几乎要喊咁滞，一句话都讲唔出。我虽然心底里面真係暗暗咁闹豆腐，你咁嘅衰仔吓啲妹妹仔就真係唔啱嘅。但係佢讲亦都係事实喎，食物同埋水係显然易见嘅问题。至于 USO 到咗天光就会连人带船一齐消失，我亦都听讲过，所以都唔係豆腐危言耸听嘅。林教授听完之后就讲：咁我哋必须要喺天光之前諗出个办法先得喎。顾文敏亦都忧心重重咁讲： 跳海就跳唔出去，咁点办呢？ 就喺大家一筹莫展嘅时候，我突然间听到咗一阵熟悉嘅声音，系鲸鱼嘅叫声。豆腐不由得拍个船沿上边向下睇，佢又讲： 诶，小黑，你仲跟住我哋呀？ 对于呢佢呢一种擅自将啲鲸鱼当为自己嘅私人宠物并且命名嘅做法，我都已经懒得话佢。低头一睇，座头鲸真係仲跟住我哋。先前我哋上船嘅时候见佢围绕嘅船转咗一圈，仲以为佢为我哋高兴，其实佢分明就喺度暗示。鲸嘅一生好少係会发出声音嘅。我第一次听见佢嘅叫声是佢喺被食人做困住嘅时候发出嚟，而而家佢又开始叫啦，并且佢仲试图用个身体去撞部船。豆腐一睇就感动到几乎喊咁滞讲： 啊，佢肯定系想将部船顶翻，救我哋出去啊！ 顾文敏亦都眼眶一红讲： 哎呀，佢咁样撞落去，佢会受伤噶。 林教授又讲。 办法，我哋必须要尽快諗出办法，应该点样做。 佢又自己喺度自言自语，船上边所有嘅人都面面相觑，听住座头鲸发出嘅声音同埋撞击船体嘅砰砰声，心里边就好似塞咗一嚿圆咁沉甸甸。我嘅大脑亦都高速运转起上嚟，心諗大家被困喺 USO 上边出唔到去，唔通真係同头先嗰个洋鬼子有关。不过我哋又唔係降妖捉鬼嘅道士，应该点样先可以降服佢呢？我突然间諗到一种邪术，人面制。呢个係我当时追查撒满资料嘅时候无意之间睇到嘅一种邪术。具体嘅方法就係需要一个女人从佢个面嘅正中央戒一刀，一直就戒到下巴，流出嚟嘅血就叫做人面血。女子系属阴啊嘛，咁呢个人面血呢，啲孤魂野鬼就非常之鍾意。如果周围但凡有啲咩污糟嘢，就会跟住啲味啊过嚟吸附咗喺血入边。一旦有鬼物吸附上去，啲血呢就会红中带黑。咁喺呢个时候只需要准备一碗开水，当住伤口啊泼落去， 或者用一条烧着的木棍沿着伤口咁划去，就可以将吸附住的邪物全部搞死。这一种方法在旧阵时如世一带流传，一旦有啲咩邪灵诡异的事，就会以为是鬼魂作祟，请来啲高人作法，如果都驱之不去的话，就会用这一啲邪术的了。咁当然成为人面制的女人毁容就唔使讲啦，而且过程亦都好痛苦。我唔知道自己点解会突然间諗起啲咁嘅嘢，或者我呢个人心里面嘅阴暗面喺度作祟。鬼蛇之名嘅诅咒拖得越耐，一啲人体本性里面嘅劣根性呢就好容易被诱发出嚟。当我諗到呢啲咁嘅人面制嘅时候，啱啱又諗起咗当初豆腐劝慰我时候讲嘅说话，霎时之间我就觉得好似醍醐灌顶咁，成身都凉透晒。喺呢个时候，我嗱嗱声揈下个头，将呢啲咁样样嘅杂七杂八嘅怪念头全部都揈出去。